听晚风还细，时光却匆匆老去，洒水声渡过冲洗城市的记忆，玻璃窗一个一个像旧电影，每一站都是刚褪色的你。当时青春年少，我们相遇太早，紧紧牵手拥抱，透支太多心跳，岁月汹涌波涛，冲散恋人毫无预兆，从今只能凭吊。当时青春年少，我们相爱很早，时间无尽隧道，只能向前长跑，旧梦几度飘渺，醒来已经不堪寻找，还是能被你忘掉。 会扒开沉重的眼皮，拽起慵懒的身体，还会打破最爱的世界。我们喜欢的东西不多，但是讨厌的生活却有一千种。来听这一首《男人 KTV》。 就有人哭红了眼睛，唱着他们的定情曲，对不起，点了你的伤心过去。还有什么让我们动心？ 世界已经有很多人和事会让你失望了，而最最最不应该的就是让自己对自己失望。请记住，社会很残酷，我们要活得有温度。看到直播帖上面某朵大红花，他说无所谓鸡汤不鸡汤，说的确实有道理。 当字幕跳起，你开始线发在你身边，分开几年，我还是被点了血，一瞬间全军覆灭，就在你无辜的眼。再见，当字幕交集，你一开视线擦过我身边，都好几年，我还是被点了血，一瞬间涓涓覆灭，自信全 很多人身上是有很多的缘分的，如果肩膀上有灰尘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不用拍，一辈子擦肩而过的人非常的多，就让他们弄干净这些灰尘就好。 自豪在台上任我唱，未必风光更好，人气不过肥皂泡，即使有天开个唱，谁又要唱，他不可到现场，仍然仿似白活一场，不恋爱教我怎样唱，几多爱歌给我唱，还是勉强太前如何发最爱在耳边，低声温柔地唱。 唱，不恋爱教我怎样唱，几多爱歌给我唱，还是勉强。台前如何发亮，难及给最爱在耳边低声温柔地唱。几多爱歌给我唱，还是勉强。 30岁的女人倒不是过了相信爱情的年纪，她们只是到了男人骗不了的年纪，不会再吃亏了。

去东来，让我再摸摸你的尾巴。南方北方，你的火车开往哪个方向？我在城门回忆的山坡上看着他娇小嫣然的模样，又在白驹过隙的十年后望着他变成他的新娘。我没有祝福，也没有悲伤。回来吧，傻妞啊，我忘不了你的模样。回来吧，我的新娘。我要给我们的孩子取一个最美的名字，春天就嫁给我吧。我在长满青草的山坡上修了一栋美丽的房子，明天我们就搬家，明天我们就搬家，明天我们就搬家。 白白的世界。 界，黑黑白白的世界，黑黑白白的世界，黑黑白白的世界，黑黑白白的世界。 有些人被欲望取代了信仰，有些人为金钱迷失了方向，有些人他注定就是孤独，有些人他变成了宅男，有些人迷恋上了网络，有些人还在为理想歌唱，有些人还在为理想歌唱。 的 style 很难猜，不太符合观众的期待。哦，你神奇，你耍赖，真性情无人替代，多么被你玩弄姿态。你看那北极地白雪，都轻易被你划开，轮流的没有阻碍。心情低，当时为我赶走阴霾，疗愈了我的心痛，遗忘过去伤害。亮起来，哦，女孩，喜欢你的花裙摆，甜蜜告白别见外。Yeah， 你的笑像春风滋养盆栽，只想念着你一直爱。心跳节拍，找好台，你向你告白。哦，你的唇凑过来，冲进我理智脑袋，部分我生活的空白。你看那满天星星笑开怀，你爱浮出尘埃，夜空没有光海。Yeah， 遇见了你，让我把灵魂出卖。放出了我的寂寞，心门为你打开。亮起来，哦，女孩，喜欢你的花裙摆，甜蜜告白别见外。Yeah， 你的笑像春风滋养盆栽，只想念着你一直爱。情愿选择相信，为了你。

进身大厦，仍要为你留下陈旧梳化，或者早知道我在下层时比我让我到凌晨，累了又挂念你一下，近况好吗？每日忙碌吗？仍然是那么认真吗？可有身边人成熟的恋人，成熟到没再共你吵架？是我始终拒绝成长吗？

人的眼神，不在意就不冷。如果太迷惑，花时间停顿，请一起忍受去远方，不能被很多矛盾。要懂得自己是什么样的人，要找到自己想前往的旅程。美好都有成本，我在乎的是落纸生恨，还能觉得有感动沸腾。越来越懂得只爱才有热忱，才能想自己就会眼神，不想让任何人为我的感受变成剧本。幸福是两个人，有一切自然发生，总想太多，偏最爱笑的人。